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十万八千里，二零二零大事回顾。 美国总统特朗普掌管美国的第四年， China 对华政策越见强硬， 继续为以色列拉拢盟友。拜登上场又能不能够扭转局面呢？ 十万八千里，总结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十一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十万八千里。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好想分享今年一件开心事。在疫情之下，我出面应酬的饭局真的少了，慢慢在家吃饭，估不到九个月之内，我的中央肥胖真的消失了，负负得正。我希望带着这一份正能量和大家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智慧城市蓝图 2.0 就有百几项措施啦。 电话旁边有林先生，早晨。 我就睇唔到有啲市民係好大要求啊，香港点样去要智慧。反为呢睇到好大嘅声音，就係话呢啲智慧城市对我哋嘅私隐係究竟有咩影响。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好多时候其实都係牵涉到一个沟通同埋一个理解嘅问题啫。我承诺喺未来嘅时间，我哋会多听大家嘅意见。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世杰，你看鱼排那里几大条鱼？ 瑞文，你看看面前几大条美人鱼？ 美人鱼？我见不到的。 我讲的是大气候鱼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 世杰、瑞文，你们不要笑我啦。美人鱼我阿卡就不够胆当了，但我想带大家来到鱼排这里了解香港的本土养殖。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还有我阿卡。 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Maria， 我哋而家食完饭，有冇兴趣去酒吧饮翻两杯啊？ 唔好意思啊，其实本身咧都有人约咗我噶啦。坦白同你讲，你约我去饮酒实在太唔健康啦。我反而咧中意食饭之后去公园放狗散下步，不知几健康啊！ 乜食完饭去饮酒谈心，唔系追女仔嘅必杀技嚟嘅咩？ 错晒啦！饮酒会增加致癌嘅风险，冇人会中意噶。拜拜。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 Hello， 大家好，嚟到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咧由我坐 panel， 我系 William Tan 并达志，对面咧就系黄宗宪医生，我哋嘅老朋友，因为次官翻咗多伦多啦，咁所以由我咧就坐 panel， 咁今晚就好特别啦，系呢个除夕夜啦吓，再过多个零钟头咧，咁就系会2021年嘅1号开始，好，咁今日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同呢個時間咧，同今日咧係比較應景啲嘅，就叫年之將盡，從絕望到期望。咁樣我哋點樣從絕望到期望咧？因為我哋過去一年咧都好辛苦啊，真係， 好辛苦啊，真 係。係啦，今晚特別同阿 Willie 咧，即係傾呢個問題咧，因為黃宗宪医生咧就系精神科嘅医生啦，咁佢特别会了解今时今日咧香港人面对嘅困境啊，同埋佢哋嘅心情系点样嘅，所以我哋今晚尽量。由你讲多啲啊，会你咁首先你想由边度开始讲呢？因为好千言万语啊，我哋讲咗好多，但系讲嚟都讲唔尽咁 啊， 好似 系啊。其实即系我记得2020年咧，我哋都做过好多集节目咧，都系讲关于即系香港人嘅一啲情绪嘅问题啦。即系喺而家咁困难嘅时间里边，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对比2019年咧，2020年其实仲辛苦。 大家仲唔開心，係啊，即係我哋講呢啲話題，其實由我諗由19講到20，咁可能更加需要講到21年啊，都要講呢啲話題，因為似乎大家即係都陷入一個即係我諗係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即係好灰啊、好唔開心嘅一個氣氛啊。 我諗最慘係去到一個咧係防疫疲勞啊！嗱，大家都聽過呢個 term， 事實上真係防疫疲勞，即係我諗。我哋好有信心，我哋好正面，我哋通常即系睇事情咧，都系好 positive 都好啦。咁但系嚟到呢啲咁嘅情况咧，突然之间一波又一波咧，都唔知几时完嘅时候咧，就好惨啊！尤其有啲即系做生意咧，已经做得系好困难啦。即系我识得好多，尤其做饮食界嘅朋友啦，咁即系已经 cut 到冇得 cut 噶啦，即系甚至系唔俾我哋开，即系6点钟之后冇得开工，即系你唔使做啦咁啊。咁但係即係亦都疫情亦都係好嚴峻喎，唔到你話係即係話想做生意就做生意。咁但係邊度平衡呢？係咪即係執咗佢就算呢？咁我相信呢阿黃宗軒醫生呢就會好多同我哋分享，即係中間你即係嚟到求診嘅朋友呢，我諗好多都面對緊。首先由經濟開始講呢，佢哋個經濟嘅情況係點呢？ 我其實都幾差嘅，因為我就應該就即係自己就個工作唔係太大影響嘅。因為咧，其實呢個社會即係大家嘅情緒越唔好咧，反而我嘅工作係會越多嘅。係咁喺過去特別係過去嗰5个月啦，即係我自己個工作嘅時間好長啊，即係通常由朝頭早9点，甚至乎有時8点開始做嘢啦，做到夜晚都10点嘅， 即係超過12个钟头， 超過12个钟嘅係啊，即係晏晝好多時都冇飯食嘅。咁甚至乎去到即係都試過好多個禮拜日咧，都係要工作嘅。咁所以即係你可以想象下，即係呢個情況其實過去2019年都冇咁犀利啦，即係嗰陣時都係開始已經見到有啲咁嘅趨勢。 有好多唔同嘅歲數嘅病人會嚟求診。 係啊，其實咩年紀都有嘅。咁其中即係譬如今年裏面啦，都聽過好多人係即係失業啦，失業就係即係或者係有啲係停薪留職啦。咁幾時翻工其實都唔知道。 嗯，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啲咁嘅事情，令到佢哋大家都好灰啦。咁同埋即系一方面佢哋有情绪问题，但另一方面可能有担心，即系都冇乜即系经济上嘅能力，咁仲要即系另外再花啲钱去求即系求助啦，向医生啊或者其他人咁样。咁所以对佢嚟讲，其实系即系好困难嘅。咁所以即系咩行业都有。其实你话嗰、那个即系失业嗰个情况。即係航空業啦，我哋都有唔少嘅即係客人係嚟自航空業咁樣，咁飲食業都有咧。 唔係嗰個就好，即係航空業仲慘嘅。即係當我諗起飲食業嗰啲朋友咧，就係因為佢哋自己老闆，好多自己老闆先啦。咁即係開唔到工，咁咪點辦咧？咁即係要孭住要租啊，又剩啊咁啦。咁但係咧，佢都稍微有啲多空間咧，佢即刻就做翻啦。咁但係航空業咧就慘啦，你完全喐都唔使喐。 嗯，冇错冇错，即系同埋，即系我谂大家去面对呢啲困境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本身都有啲即系荷包可能都有啲储蓄啊咁样啦。咁其实初期大家都挨到下嘅吓，甚至乎即系政府都有少量嘅支援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呢啲咁嘅资源咧，即系好快用尽嘅。即係慢慢，或者係我哋講緊唔係淨係一啲外在嘅一啲資源啦，甚至乎一啲內在嘅資源，即係我哋自己內心有種抗疫嘅能力啦。咁其實依種內在嘅資源咧，其實都會好盡。咁你話一個疫症去到而家咁都成年嘅時間啦，咁其實我諗大部分人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筋疲力竭嘅一個階段啦。咁所以即係真係好慘喎！我覺得成個社會啊～ 但是香港都仲系 hold 得住嘅，我哋即系喺某个程度上面，虽然你话系真有第四波啊咁啦，但系当我哋一计起条数落嚟咧，我哋嘅第四波咧，同喺好多城市嚟讲咧，即系都唔好讲美国嗰啲城市嘅，即系伦敦正癫晒啦，正爆到即系英国，咁就算去加拿大咁啦，多伦多嘅人口咧等于香港人口2/3，而一个地方阔得咁多，即系大过香港成10倍嘅，但系佢哋个。即係佢哋嗰個即係確診咧，每日嘅確診咧係講緊2000計嘅都係。 雖然即係我哋見到本地對比起好多國家，其實個情況都未係最嚴重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如果即係本地控制得好好，而外地其實仍然 啲數字持續上升咧，其實都有好大嘅隱憂，即係大家都會擔心啊，唔知幾時又會 有啲啲嘢稍微係啦，係啦，一防備唔得好咧，就俾佢漏咗入嚟啊咁啦。即係好似我同我 partner 咧，我哋都講，我哋都即係安排緊咁嘅，希望喺不久嘅將來係一個比較長時間嘅旅行。咁呢個 plan 係好耐之前，即係疫症之前，我哋已經 plan 嘅。咁但係問題咧，即係如果係幾年之後，如果我哋即係需要去進行呢個旅行嘅時候，其實世界其他地方係仲係未有疫症都成一個問題。即係就算而家話有 vaccine 啫，但係 vaccine 即係而家啱初推行咧，即係嗰個成數有幾高啊？同埋係全世界有幾多地方人可以同一時間能夠打得到 vaccine 都係一個問題。 同埋即係同埋講緊嗰個散播嗰個速度咧，同大家即係堵截個病毒嘅能力咧，或者嗰個堵截嗰個速度咧，其實係即係唔係對等噶嘛？係啊，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即使本地做得好好咧，外地做得唔好，或者有任何一個地方仍然有啲問題咧，其實都係有個危機喺度，同埋即係可能有啲地方我哋。好難，即係可能喺嚟緊嗰幾年去得到啊咁樣。 冇錯， 咁呢啲係好即係好絕望。 嗱，即係你諗下，有啲國家，譬如好似泰國咁咧，即係佢哋真係嚴重咁依賴旅遊業嘅。 嗯。 咁即係當你佢哋自己國家都你幾幾努力都好啦，咁因為即係始終啲人分布得比較遠啦，咁亦都有好多即係鄉間嘅地方啊、山區嘅地方啊，咁即係啲防疫意識又未必一樣嘅。咁你個市區，譬如你首都曼谷做得幾好都好啦，你稍微咧，即係你話偏遠地。佢嘅人一嚟，佢哋咁有咗事，佢都唔知咧。又重新又洗牌一次，又嚟即系一个即系咁第几波啊咁啦。又加上你咁唔够胆俾游客嚟咧，系一个问题啦。 嗯， 游客嚟自即系五湖四海，你点样能够即系接收佢哋咧？咁你谂啊，你成个国家即系佢哋，即系当然佢有农业，有其他唔同嘅嘢，都有做药啊之类啲嘢。但始终咧，系旅游业咧，系泰国一个好重要嘅工业啊。尤其啲即系譬如曼谷啊之类啲城市咧。咁你叫佢點樣生存咧？咁多酒店，咁多酒店，佢哋啲航空公司，咁仲有咧所有啲餐廳啊、飲食業啊、甚至零售業都係完全依賴遊客嘅，差唔多。咁你點樣繼續落去咧？真係好恐怖嘅，諗起上嚟都 都係，同埋即係之前就講有啲地方就推行一個叫旅遊氣泡依樣嘢啦。咁其實即係 都未開始就冇咗。 是啊，同埋即係即使我成日想象一樣嘢，就係、是、即使開始咗咧，即係大家係咪都夠膽去咧？啊，即係雖然話大家好多檢測啊咁樣，咁但係始終危機始終係有啦。同埋就我諗其中一個最大嘅困難係大家嗰個內心對嗰個病毒嘅恐懼啊，同埋即係嗰個擔心染病嗰、那個即係。焦慮咧，其實即係呢啲係一啲內心嘅一啲障礙嚟嘅，即係我相信亦都未必會好多人去咯，係啊，咁所以呢啲都係令到即係我諗整個氣氛都好差啦，係啊，即係個疫症啊咁樣，咁同埋即係香港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啦，即係香港講緊2019嗰時都有好多即係社會上唔開心嘅事情啦，咁即係都未回復啦，咁2020年又 嚟一多仲勁嘅嘢， 仲勁啊，都唔知即係好似睇唔到，其實我哋講緊絕望咧，即係個絕字咧，我覺得真係好貼切啊，即係當我哋啲嘢去到好盡嘅時候咧，或者係好嚴重嘅時候，睇唔到個出路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絕噶啦，即係去到絕路咁樣。即係有時絕望呢樣嘢未必係因為即係一啲絕症啊嗰啲咁嘅情況，即係反而就係而家我諗嗰個牽涉嗰個層面好大啦，同埋即係好似暫時都睇唔到個出口啊。 係啊，你完全即係你話幾即係你有時我哋都冇話淨係賴政府，因為政府其實。佢點樣做，即係都有好多缺口嘅，因為其實即係你話係咪香港人唔檢點嘅都唔係嘅，但係你檢點咧，你唔知邊度嚟噶嘛？好似我上次即係我七月嘅時候我確診咁樣，我真係會你點會諗到其實即係就算我入屋嘅翻屋企入屋咧，都要啲鞋即刻換啊，噴過曬嘢啊，咁即係都好小心嘅，都唔係話唔小心。但係你有冇諗到一個訪問，一個好簡單嘅訪問？即係一個即係好細粒嘅嗰啲原子咪，即係去錄音咁樣，就係個咪戴咗上你個呢條頸、你個領嗰度，咁就傳開啦。咁咧即係而且即係訪問我嘅人都好慘，佢都即係佢都確診咗嘅。咁所以呢個你真係你話防疫 我哋係以為自己好小心咁防疫，但去到嗰個位咧，原來一啲咁細嘅位，咁佢就簽咗出嚟咧。咁你今年你完全係防唔到嘅， 係啊，防不勝防就係。同埋即係我哋而家咧，我諗好多時我留意到一個現象咧，就係有時坐交通工具嘅時候咧，當身邊嘅人或者即係可能距離自己一個即係都係有一個可觀距離嘅人啦。如果有一啲譬如啲呼吸道嘅聲音啊發出啊。譬如是即是索鼻啊或者是咳 即刻驚晒 好驚㗎喎周圍啲人即係可能坐喺你前面嘅人呢全部走咗晒嘅。即係呢個我諗以前呢都冇咁緊要嘅即係而家係我自己試過即係可能同一啲朋友喺電話上面溝通啦。咁有時可能講得耐呢會即係個喉嚨唔舒服咁樣咁會咳兩聲跟住啲朋友就會問：喂，你係咪有事啊？咁樣，你使唔使去做個測試啊？咁樣，即係我諗係依個咁嘅恐懼啊，或者佢哋嗰種警覺性咧，好高啊。 嗯， 係啊，即係連依啲可能即係講緊依啲咁小細微嘅聲音都即係好似容不下咁樣咯。咁所以係都係即係我諗成個氣氛都係改變緊啊。 即係，但係好多人都以前咧都喺地鐵度啊咁啦，你見到人係會一上車咧即刻揾位坐噶嘛，但係而家啲人未必噶，好多人係寧願企喺度噶，好多人係。 係啊係啊，因為 明明有空位都唔肯坐噶，見到有啲人。 係都係啊，因為我而家見到即係啲人企喺度就走動，即係個機會大啲啦。即係如果身邊有啲咩事，或者你坐咗一個位，隔離嗰個人咳嘅時候，可能佢又唔好意思即刻即係彈開咁樣啦。咁呢啲都係嘅，我都見到其實而家喺嗰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係比較多啲空位嘅。 嗯， 係啦， 因為大家都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好擔心嘅呢方面，因為我覺得你即係你喺一個咁嘅一個困住一個咁嘅空間，你坐同埋你企其實相差無幾嘅就根本係，有事起上嚟嘅話。即係你自己做好曬，即係戴好曬口罩啊！我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個消毒液啊，啲查好曬先上車啊！上車就即刻查。但我明知咧，呢、這個咧即係如果你真係你遇到即係唔好話你遇到呢、這個病菌嘅時候咧，你都冇辦法㗎，做曬呢啲嘢。咁但係都好過唔做咯，都俾自己安心啲。但我相信香港人喺呢方面做得好嘅，即係喺口罩啊同埋呢個消毒液上面，香港人做得唔錯嘅。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以香港嘅人口嗰個密度咁犀利嘅話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 confirm 嗰、那個確診嘅數字咧，肯定係高過而家好多好多，係咪？ 同埋我哋都見到而家即係你如果細心睇咧，啲人啲袋啊或者背囊末嗰個外邊咧，好多時佢哋都習慣咧掛一支即係搓手液嘅。啊！即係去自己消毒啊！呢個係都 好明顯 嘅， 好明 顯 嘅 真係。咁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即係講緊嗰個意識咧，其實係好快、好短暫咁樣去擴展到喺不同年齡層啊！即係我好記得我自己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小朋友嘅病人啦，咁佢都係得嗰十歲左右嘅。咁佢咧就即係我有一日咧，佢行入嚟即係睇醫生嘅時候咧，我就拍下佢話啊，你即係今日幾叻仔咁樣。跟住佢咧就即刻咧就 彈起咗。 佢咧即刻咧就掃開我隻手啊。係啊，咁跟住我就奇怪佢咩事啦？係咪佢整親我，或者我拍佢嘅時候拍親佢咁樣？跟住佢咧就同我講，佢話你每日啊掂咁多人啊。咁污糟，你唔好掂我啊！咁即係有啲小朋友都會咁樣咯，即係佢哋都會有種咁嘅擔心啦咁樣。咁我話俾你啊，其實即係我每睇一個病人之後，都會去消毒隻手啊咁樣。咁即係咁細個細路仔，其實佢哋都會有呢啲意識咯，即係小學生係啊。 嗱，我哋咧喺即係頭一個半個鐘頭咧，我哋就喺度 check 即係個情況啦。但我陣間咧，我諗同你咧即係要講下即係嗰個。絕望去到咩情況嘅？即係而家香港人係有幾絕望？然後咧再下嚟咧，即係再下一個半個鐘咧，我哋睇下有絕望點嘅期望。但我覺得呢啲好困難嘅呢度，即係我哋講嘅期望嘅，真係一個 係好困難， 俾自己一個安慰嘅就係，即係已經好困難話俾人哋聽你點樣期望嘅，因為都唔知從何而起去期望。即係而家話第四波咁，突然之間嚟到第五波咁，你真係暈曬，即刻全部你都停曬，真係。那個影響太大了，你最初的時候呢，你說前頭那三個月大家都不是掉以輕心，即是都是小心的，但跟住下來就以為三個月而已，想不到哇又三個月， 又三個月之後又三個月，又每次咧，即係政府即係下個條例係更加嚴謹嘅。咁就最多人咧，聽你話齋咧，最多人最擔心咧就係、是。即係好多人都話啊，好彩我哋中國人，我哋有我哋話慣咗有呢個儲備嘅，即係有儲蓄咁，容易捱得耐。啲外國人就慘啦，個個月清㗎，佢不嬲都係。咁呢個係事實啦。但問題係，即係你都好多人講心計，又後生啲，能夠有一年嘅儲蓄已經好叻㗎啦。其實今時今日嘅話，即係你話過咗一年之後佢點樣辦咧？已經又冇工作嘅喎，就算係依賴屋企住啊。你都係有限噶嘛，你即係呢個使用噶嘛，你呢個社交活動啊，各方面都有。雖然話係減少好多，但係始終都要用嘅。咁你諗起呢啲情況咧，你都好憂心啦，領導人係咪？ 冇錯，係啊，即係呢啲係好憂心，好憂心。咁我諗因為咁樣而其實好多人都有一啲情緒問題。系啦，唔同程度嘅情緒問題，有啲即係可能匿喺屋企啦，唔敢去求助啦。咁亦都有啲真係嚟到嘅時候，其實都幾嚴重。即係我諗成個 邊方面嘅嚴重 咧？情緒好差啦，係啊。咁同埋就即係有啲係好嚴重程度嘅抑鬱啊、焦慮啊，都唔少嘅，或者係啲強迫症啊，不停咁洗手。洗到隻手都差唔多爛曬咁樣，都見過咯。咁樣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其實即係真係好絕望嘅。即係譬如你話醫院嘅環境咧，即係我琴日都收到一個電話，一個朋友電話，就即係佢話俾我聽，屋企人差唔多去到生命嘅盡頭啦咁樣。咁就問我啊，其實可唔可以即係會唔會醫院公立醫院有啲私家病房啊，可以即係俾屋企人再陪下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係嗰個醫院嘅護士就話唔得㗎，你其實每一日只可以探最多兩個鐘咁樣。咁佢話呢個已經對你哋最大嘅寬限啦。 因為好多醫院根本就唔俾人去㗎嘛。 係啊，咁今日即係再收到消息就係即係佢都啱啱離開咗啦咁。咁所以其實呢啲都我覺得係好令人絕望咯。即係一入到醫院咧，似乎就好似係。即係恍如隔世啊， 與世隔絕啊， 係啊係啊，即係 今日見完你，聽日唔知點辦啊咁。 係啊，臨到最後一刻咧，原來咧都唔能夠有，即係好難有屋企人喺身邊陪伴，走埋最後一程咯。咁呢個都係好絕望。 好啦，咁我哋差唔多嚟到就快十一點啦。咁先嚟只歌先嚇。咁呢只歌咧，其實咧係個名叫做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係 Judy Garland 唱嘅，我好中意播嘅之前。咁呢個唔係淨係 Christmas， 因為只歌入邊嘅內容咧好多就講咧。即係明年咩事都會更加好啦，我哋嘅 sorrow 啊，所有嗰啲唔開心嘅就會過去。咁樣但願咧，其實即係唔係淨係 Christmas、New Year 都一樣啦。咁大家咧都希望能夠好多問題啊、好多痛苦啊、好多絕望都過去啦。好。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Have yourself aMake the Yuletide gay.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Once again,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Fates allow. Until then, we'll have to muddle through 3735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07，瑞士法郎0.881，加元1.272，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2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51美元，卖出1894.78美元。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现在气温11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2020年就快过去啦， 兰子，同事一场啊，提点下你，翻工唔好咁问水啦，早啲瞓觉，煲剧唔好咁夜啊！ 超人，你喺度话我，你咪仲迟过我，嗱，小心揸车，唔好周街乱泊车啊！食牛肉干啊，罚钱罚到你穷啊！拍档一场，唔好嬲噃。 嘿、hey, ，我点会嬲啫？同事提点，多谢俾面。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早10:04，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相信大家都食过海沙沙律 （Caesar Salad） 啦，系一道餐厅普遍嘅菜式，生菜、鸡蛋、炸面包粒。巴馬神芝士、橄欖油加上沙律醬咁啦，咁係咪同海撒大帝有關啊？唔係喎，人紅就是非多。關於海撒沙律起源都有各種嘅講法，流傳最廣嘅話其實係誕生喺墨西哥，係一個叫做 Caesar Cardini 嘅意大利人創出嚟嘅。話說一次大戰之後 ，Cardini 同細佬由意大利跑到去美國加州開餐廳謀生，當時美國仲喺度禁緊酒。酒水利润高，禁酒对于开餐厅嘅人嚟讲，无疑就系大打击啦。佢哋于是就跑到距离加州边境好近嘅墨西哥旅游城市低华纳开餐厅做生意，绕过禁酒令。低华纳唔单单消费比美国低，可以卖酒，仲可以睇 show 赌钱，到而家都依然系美国人经常去度周末嘅地方嚟噶。咁据讲啊。海撒沙律是偶然机会之下搞出来的，跟不少名菜背后都存在偶然一样。某一天他的餐厅来了很多客人，厨房里面的东西都所剩无几了。卡迪尼灵机一触，在现有的材料揀了几样，随便就捞在一起，就这样就做出了这道流芳百世的沙律。 另一個講法咧，大戰期間咧啲物資就唔夠啦，佢阿媽媽就攞住啲生菜同埋麵包粒咧做過類似嘅沙律，令到佢印象深刻。不過亦都有講法話呢一種沙律咧唔係佢創嘅，而係佢嘅員工。關於海撒沙律，美國廚藝界鼎鼎大名嘅女廚神 Julia Child 嘅書都有提及。Julia 就係2009年電影《Julie and Julia》。香港亦做《朱莉对朱莉亚隔代厨神》里面梅丽史翠普饰演的主角之一。书里面所写 ,Julia 在1925年左右就跟爸爸妈妈去帝华南玩，吃到由卡丁尼亲自整的海撒沙律。海撒沙律在去帝华纳消遣的美国人口碑相传之下，加上 Julia 的介绍，在世界越来越出名。广受欢迎，或者正正因为佢做起嚟比较方便，人人随时都可以自己整啊嘛。据流传最初嘅海撒沙律咧就冇沙律酱嘅，而系桔汁。生菜就大大片咁铺喺面，最初有人用手攞起成块嚟食，后来就发现美国人都唔系咁中意用手攞起沾咗橄榄油嘅生菜就咁食，所以咧先至改用切碎嘅生菜嚟整海撒沙律。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过咗十一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嚟到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咁咧今晚咧有我邓达志，咁咧同埋咧黄宗显医生一齐咧就讲今晚嘅话题。年之将尽，从绝望到期望。咁咧就为咗因为今日咧就除夕，咁啊听日再过多唔使一个钟咧，就到十二点咧就系2021年1月1日啦。 系啦，就嚟倒数啦。 系啦，就嚟倒数，即系都希望大家虽然系唔可以喺餐厅，唔可以喺。酒吧啊，同埋喺啲過去咁樣，即係過呢、這個新年啦。咁但係喺屋企咁同自己最親愛嘅人一齊咧，咁一樣可以做倒數嘅嚇。 係啊，即係今年都冇咗啲大型嘅倒數活動啦。 哦，完全冇曬㗎啦，全世界都冇㗎啦。 不過頭先我即係我今日都放八點半啦。咁我八點零嘅時候啦，咁因為睇住個病人嘅時候啦，咁都見到維港咧，其實都有啲燈嘅今晚。 係 係啦，咁都靚嘅，其實，因為我個辦公室其實對住維港嘅， 望得到，我記得 望到，係啊，咁所以就係啦，即係都見到其實即係都係好靚啦。咁但係大家都唔可以出去啦，同埋即係越凍嘅天氣咧，俾人哋感覺係越即係越 凄清 啊，好蕭條啊咁樣，係啊，咁不過我哋講緊其實絕望咧。即係呢種感覺其實係咩嚟嘅咧？咁我就即係突然間諗起有一個詞語叫做習得性無助。咁我哋英文咧叫 learn helplessness 啊，係啦。咁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好多人認識嘅一個概念嚟嘅。咁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心理學家去提出嘅啦。咁、那個心理學家叫 Martin Seligman。咁佢就係一個即係專提倡一啲叫正向心理學嘅一個心理學家嚟嘅。咁佢咧其實咧就做過啲實驗啦，就係將一啲老鼠啦就擺喺一個好一個環境。咁、那個環境咧其實就佢係會俾一啲刺激嗰只老鼠，咁令到嗰只老鼠咧係會即係接觸到一個電流啦，好唔舒服啦。咁只老鼠咧就會去嘗試去撳一撳一個槓桿，令到佢能夠可以停止嗰個電流，令到佢即係個人舒服翻嘅。咁但係亦都有另一組嘅老鼠咧，就係無論佢做啲咩嘢都好咧，嗰個電流都係會影響到佢。咁令到咧佢係即係覺得係即係好似 喺一个好无助嘅环境。咁久而久之咧，第二组老鼠咧，其实咧佢就即使俾翻一个方法佢去离开嗰个环境或者去暂停个电流咧，佢都唔识咁做，因为佢已经习惯咗，原来喺一个好绝望嘅环境里边，佢已经习惯咗个环境，佢已经习惯咗嗰种绝望，佢已经知道其实无论佢做咩嘢都好咧，都冇办法会好翻嘅。咁呢个咧，其实就系一个理论叫做习得性无助，一个 learn helplessness， 即系当一个人喺一个好绝望嘅环境越耐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会习惯咗个环境，而佢咧就无论即系佢有出口嘅时候，佢都唔识走 啊。嗯嗯嗯，嗱我。查一查可以先吓，咁我谂起有套戏咧嘅《Shawshank Redemption》啊，咁一套戏咧系都有成二十年噶啦，咁咧就系一套系好精彩嘅戏啦，咁咧就系讲一个一个律师定系一个会计师，咁咧佢太太俾人杀死咗，咁咧但系咧好多只现场嘅证据咧就系、是、好似系由佢造成嘅，咁咧终于就判咗佢咧系一个一个即系无期徒刑咁啦，就判咗佢坐监嘅。本来系一个中产中上阶层嘅一个人啦，个专业人士啦，咁突然之间去到监狱度啦。咁喺监狱度，当然佢遇到好多唔同种类嘅一啲，因为监狱入边都有分派嘅，即系有好多即系有啲强权喺入边噶嘛，都系即系由狱长至到警察至到下边，即系啲。在囚人士咧，咁佢全部都分，即系分派、分黨咁啦。咁咧就 end up 咧就係講咧，入邊有啲咧係即係長期即係呢、這個，即係佢可能殺人犯啊之類啦。咁佢哋唔需要唔會放噶啦， 終身嗰啲 係啦，終身加監禁嘅。但係咧 ，the point is 咧就係佢哋係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可能坐二十年監，咁咧就會。評估即係佢嗰個即係佢會唔會再犯罪咧？可唔可以即係俾佢哋假釋啊之類咁啦？咁然後咧就通常咧就會二十年、廿五年、三十年咁啊，終於可能佢坐監由廿零歲咧坐到六十歲到啦，即係過咗六十歲咧就俾佢出嚟嘅。咁咧就佢哋個情況，當佢出嚟之後咧，即係佢本來好有自由嘅人，去到喺監入邊咧。佢哋慢慢習慣咗，佢哋經歷過俾人蝦，主要蝦完曬啦，冇人會再蝦佢哋噶啦，已經，即係佢變咗，即係嗰度係佢嘅家嚟嘅啦，完全。佢除咗呢個監獄之外，出邊嘅生活唔知點辦嘅。當佢哋放咗出去之後咧，原來好多呢個情況放咗出去已經冇咗家人啦，或者同家人聯絡，即係失咗聯絡啊咁啦。就算即係社會機構係幫佢安排啲工作都好啦，但係佢哋唔能夠再適應出邊嘅社會啦。一行出街佢哋都好驚嘅，即係喺咁多年入面佢連車都冇嘅，佢喺個監獄入面嘅環境，咁就好多人咧就會自殺。因為原來喺監獄入面佢冇咗自由咧，原來唔係絕望，行到出嚟咧，佢重新要適應另外一個社會，同佢哋咁嘅年紀嘅時候，先就絕望。即係佢寧願咧，即係一個即係自尋短見咧，都唔會即係都唔肯生存落去咯 你系啦，你讲呢套戏或者讲呢个故事咧，令到我自己记翻起一啲经历啦。就以前咧都做过一啲香港一啲奇案节目嘅。咁嗰阵时嗰啲节目咧，其实都会去探讨一啲本地一啲比较即系大件嘅案件啦，或者一啲严重嘅案件。咁有里边有好多当事人咧，佢都系被判一个即系终身监禁。咁我试过咧，就有一次同个。監制咧就入去監獄裏邊咧探一啲判咗終身監禁嘅一啲即係囚犯咁樣，咁已經其實我記得有一次探一個咧已經坐咗差唔多十幾二十年啦，咁從佢哋嘅眼神裏邊咧就真係睇到一種絕望嘅，即係雖然佢未放出嚟，亦都唔知幾時會放出嚟，但係即係你見到其實佢同一般喺我哋有自由啊。喺度即系每日营营役役啊嘅香港人嚟讲咧，嗰啲眼神好唔同嘅，即系可能佢系都某程度都习惯咗咁生活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当我长时间嗰探监嘅时间同佢倾偈嘅时候咧，那个眼神真系一种绝望嚟。系啦，虽然你话可能有时会习惯咗个环境，但系即系我谂嗰种绝望系即系挥之不去，同埋好多时。 因為佢哋睇唔到幾時會出嚟啊嘛，可能佢冇得出嚟嘅有啲，咁甚至乎即係冇得假息啦。咁另外有啲咧，甚至乎咧，我即係見嗰個個案咧，甚至乎即係都懷疑佢會唔會有啲情緒問題。咁頭先我講嗰啲即係習得性無助咧，其實下一步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講會有情緒病啊、抑鬱症啊，同埋可能你好似你頭先提出嗰種可能會自殺啊。系啊，即系会自己即系放弃生命啊咁样，咁可能系喺个监狱环境啦，亦都可能出到嚟嘅时候，哇，嗰种冲击可能仲大。我遇过有啲咧，真系无论住精神病院住30年，一出到嚟呢个社会咧，其实咧佢系无法子去适应嘅，因为佢可能即系30年前都未有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八達通啊嗰啲啊嘛，咁嗰張身份證可能都係啲舊式身份證，又要再重新換過。可能入閘都唔識得用嗰啲入閘機咁樣啦。咁、一路好，我諗好多喺生活上嘅嘢咧，其實佢哋係冇法子去即係你諗下要追人追翻人哋20-30年嘅嘢，幾困難。 嗱，生活上邊咧呢啲細節咧，即係呢個即係嗰個處理嘅方式咧，係一個問題啦。即係亦都即係同外邊嘅世界即係相距太過遠啦。好似唔好話即係你入邊幾十年，即係入邊八達通啊啲唔識用啦。你諗下，如果我哋上內地啊，已經好大劑噶啦。 嗯， 即係香港人上內地而家係好大劑，點解咧？因為佢坐的士佢唔收現金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所以即係好多付款方式咧，係唔完全唔會掂到錢嘅。即係對我哋嚟講咧，即係你首先你亦都要有一個係內地嘅電話，你先至能夠做到呢件事。而你香港人唔係個個都有內地電話或者係有內地嗰個電話號碼噶嘛。咁所以你已經係當你上到去內地咧，即係你過去咁好容易啊嘛，即係大嘢啊，你拎住啲現金啊，係嘛？咁但係而家咧，當你上到去嘅時候，你發現唔係你有冇錢嘅問題啊，而係佢成個 system 已經變曬啦。即係所有付款方式同過去係唔一樣嘅。譬如即係去到上海，即係最先我發覺係幾好幾年前喺上海咧，咁好彩有啲即係當地嘅朋友一齊坐車啦，咁樣先至即係解決到個問題咯。原來好多司機係已經唔再收現金噶啦，已經。然後我講緊係大概4-5年前噶啦，唔係最近嘅事情嚇。 哇，都依、這個都係一個係啦，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未必會適應得到啦。如果你好耐冇去國內，我都記得有一次去國內珠海一間大學嗰度教書咧，都係去到嗰、那個canteen 咧，咁想買嘢食，但係咧原來咧我係買唔到嘅，因為我冇嗰啲電子貨幣啊，係啦，全部都係即係我拎住啲現金，其實就冇辦法運作咯，自己 冇人會收你錢嘅已經。 係啊，咁最撚尾要揾啲學生幫我買飯咁樣咯，係咁，所以就都係我都有同感，即係自己都經歷過依樣嘢。 嗯，生活習慣是一个问题啦。我想最重要咧，当你坐监坐咗好耐嘅时候咧，你放翻出去，最凄凉系冇朋友嘅。 嗯， 因为你哋屋企人咧已经，即系譬如父母比你年纪大啦，都系等你20几岁，你入去监狱，咁佢就算嚟经常嚟探你，去到一个阶段，佢哋病啦，佢哋老啦，即系佢哋走咗，你都唔可能去送殡啦，咁系咁走咗。咁你啲兄弟姊妹年纪都大，或者佢哋根本搬离开咗个地方，唔喺嗰度住，或者佢哋都唔喺度，咁然后佢哋下一代嘅人咧，都同你冇感情瓜葛，即系亦都唔会嚟再探你。咁你啲朋友又唔见得，你会有好多朋友嚟探你啦，系咪先？咁啊，整下整下咧，即系算你认识嘅人咧，原来系冇晒嘅，原来行出监狱个门口咧，让你所有识人咧，你亲唔亲都好，就系监狱入边嘅所有嘅人，即系由管你嘅人，至到系同你一齐在囚嘅人。咁呢啲系你唯一识嘅人嘅，一行出嗰个门口咧，原来你举目无亲，冇人识噶啦，你就呢、這个先至最困难、最难受，我相信叫绝望吓。 嗯，都系啊，即系我自己工作咧，其实有时都要入去啲惩教所嘅。咁因为即系我哋有时即系有啲个案咧，咁佢可能犯咗啲事啊，或者俾人哋捉咗，咁都系同某啲都系同精神病啊或者。同即係心理障礙有啲關係，咁所以有時我哋需要入去見下佢哋啊，做評估啊。咁有一啲咧，其實佢哋係未審訊嘅，或者係未判刑嘅，其實嗰啲都會嘅，即係都會有好多一啲絕望啊咁樣。即係雖然啲嘢好似未定，但係有時未定或者睇唔到一個結果嘅時候咧， 就是最恐惧嘅，系啦。反而有些定了咧，即系可能已经被判咗刑噶啦，可能等候上诉嗰啲咧，咁嗰啲反而咧就即系佢哋都知道，哦，最差的情况就系咁啦，即系最差的情况就系上诉唔成功，咁我要继续喺度，咁要大概要喺度即系囚禁几耐啊咁。即反而那些呢有時呢見到他們好像都相對來說好像習慣一點啦，但都是絕望的，但是相比一些可能，啊，都不知道何時審訊，啊，不知道面對多長刑期，啊，即那些可能更加是，即這一班人其實更加擔心，更加多情緒， 因為彷徨的，因為等待是彷徨的，等待是不論什麼事情都好，等待都是彷徨的。 咁同埋咧，即系头先讲过一啲学习到嘅，即系学习到嘅一个无助环境啦。咁其实佢哋呢班人咧都有一啲特点嘅，即系或者喺学术上都系会探讨过佢哋究竟佢哋谂嘢点样谂嘅咧。好多时佢哋咧就将一啲环境上嘅嘢咧，好多时咧都会归咎咗喺自己身上嘅，即系觉得可能有啲嘢自己做得唔好啊，或者。有啲嘢可能即使譬如我哋套用而家喺呢个疫情啦，咁疫情好似係一啲环境上面嘅嘢，好似同自己无关。咁但係有时可能如果真係譬如屋企人有染病啊，咁或者有啲情况即係可能生活上有啲唔係好平稳或者有啲改变啦，咁有啲人呢如果比较係悲观啲嘅人啦，或者佢会慢慢習慣咗一個依啲無助感嘅人咧，佢哋會將啲嘢歸咎喺自己身上。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佢哋好多時咧就會睇啲嘢睇得好廣泛性，即係可能唔係一樣嘢，可能係淨係牽涉到一個層面嘅。咁佢會覺得即係其實我而家成個人生都俾你拖垮曬啦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即係你翻唔到學，但係其實你都可以喺屋企學嘢噶嘛。即係你唔能夠出去活動，其實你都可以喺屋企去建立其他興趣，即係。但佢哋無法子咁樣諗。咁第三樣嘢咧，就係講緊咧，佢哋即係佢哋會覺得咧，依樣嘢咧，唔係一啲短暫性嘅嘢嚟嘅，可能係一啲比較長久嘅嘢，係好難會過去。咁當一個人有我以上講嘅幾個方面嘅嘢，即係歸咎自己啦，成日會責備自己，導致一啲問題出現，啲嘢嚟得好廣泛性啊。即係甚至乎有時可能以偏概全啊，全部嘢都好會影響曬，同埋即係自己好多時都會諗就係嗰樣嘢，即係都唔知幾時完，唔係短暫性咧。好多時咧，佢哋係會容易啲會唔開心啊、抑鬱嘅。 唔係呢個情況就好似我哋而家面對緊疫情咁樣， 嚇， 因為滲下滲下又一波，滲下滲下又一波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唔知道咩時間先至叫完結嘅咯。咁亦都即係眾說紛紜啦，有好多專家有好多嘢講，政府有好多嘢講，咁然後其他即係唔同嘅 media、唔同嘅報紙有佢哋唔同嘅取態，即係好似疫情咧已經唔係話淨係防疫噶，好似即係你相對沙士，沙士就係沙士啦，大家都一齊面對沙士。但係而家香港你面對嘅唔係淨係話呢個 covid， 唔係淨係你嘅新冠病毒嘅，就是，你面對緊咧好多係病毒同埋佢相即係。就是相对带埋一齐嚟嘅唔同嘅人啊，同埋唔同嘅讲法咧，即系喺度众说纷纭啊，令到我哋成个生活咧个压力更加重咯，系啊， 冇错冇错，即系其实呢个问题已经唔系净系健康嘅问题，或者系即系防疫啊，或者医学上嘅问题，而系即系好广泛啊！而家即系人生，我哋生活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影响。 好，咁我哋嚟只歌咧，然后等到11:30新闻之后，再翻嚟同大家再倾呢一个。從絕望到期望，咁啊呢只歌咧就係舞台劇 Annie 嘅其中一隻最重要嘅主題曲 Tomorrow。 The sun will come out tomorrow. Bet your bottom dollar that tomorrow there'll be sun. Just thinking about.Tomorrow clears away the cobwebs and the sorrow till there's none. When I'm stuck with a day that's gray and lonely, I just stick out my chin and grin and say, oh.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听日开始有一连三日的元旦同周末假期，运输署话预料很多市民会到大屿山旅游同消费，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避免揸车到东涌市中心一带。署方已经要求公共交通营办商按客量变化加强服务。运输署话，驾驶人士无需急于试行啱啱通车嘅屯泽隧道，加上东涌市中心一带泊车位数量有限，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果有必要揸车，可以先了解泊车位使用情况，确认有空位先至出发。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有提供预约泊车位服务，欣澳同迪士尼乐园嘅停车场亦会开放。天文台表示，广东正受强烈寒潮影响，天气非常寒冷干燥。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天文台已经发出霜冻警告，提醒农友同有关人士，高地同新界北部有机会出现地面霜。展望寒潮在星期六会继续影响广东，之后两三日云量较多，到下周后期天气会再度转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他说中国克服疫情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习近平形容今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又指疫情防控任重道远，认为世界各国要风雨同舟，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另外，习近平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新年茶话会表示，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促进香港、澳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全球多国限制新年庆祝活动，遏止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澳洲悉尼一如往年有烟花表演，但当局不准民众聚集在海滨和码头观赏。官员解释不想庆祝活动演变成病毒超级传播事件，大部分悉尼居民只能够留在家中透过直播观赏烟花，聚会人数亦有限制。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会有倒数活动，但现场不向公众开放。三藩市和拉斯维加斯等城市取消烟花表演。法国实施宵禁，又动员10万警力打击垂直派对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410点，升一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3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08，瑞士法郎0.882，加元1.272，人民币6.528，英镑兑美元1.366，欧元兑美元1.226，澳元兑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46美元，卖出1899.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 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国时迹点点分析， 内地咧个停电啦，刘瑞兆。 中國呢自己其實是有三大產煤地方的，澳洲煤呢進入中國市場呢，它是煤的最大進口國家，但是佔中國的煤的使用量呢其實很少的，澳洲那些怎會影響到中國的電力啊，那這點來說呢影響不到的。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點，中國點點點，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新一年新气象，要保持正向心态，逆境中自强，学懂感受生活每一个细节，寻找快乐之门。今个星期心里心里有个谜，由一个故事开始介绍正向心理。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李国威的英文底好好，在朋友圈之中，他虽然没有入过大学，但是他外语的能力呢比我们任何一位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次对外国文学好少涉猎的我，特别就向他请教了几个外国作家的写作风格，他给了我很精简而且很肯定的提点，我仲将佢记低落嚟，佢仲笑住话：使唔使要记低啊？你难道冇睇我喺报上所写嘅专栏如眼杂咩？然后佢就继续讲佢嘅意见俾我听，唔单止系意见，可以话系佢嘅总结啊。 其一，对于有写日记嘅作家，佢认为呢啲日记可以让我哋窥见作家嘅创作经验。纵使是一轮半爪，亦都是读者的幸运。卡缪怎样构思异乡人，他不记得下来，你又怎会知道呢？国威更加推荐了几得日记，但是国威说有些作家在写日记之前已经想到将它出版，以表扬自己高贵的精神生活。对此国威评语是，这些犹如吞下一堆被花袋包裹住的牛粪，他老实不客气，顺脚一踢。 其二，美国劇作家阿瑟米纳的《推销员之死》这一本经典的劇作，李国威提出了姚克的翻译，对这个劇译得非常生动，落了不少的功夫。这部经典的戏劇可以看到阿瑟米纳的才华，李国威指出劇中有浓厚的社会意识，而且写出了美国社会那种冷酷无情的一面。 其三，亨利米勒的作品写得很亲切近人，有随笔亦都有自传，作品有一股连绵不绝的气势，他不重视雕琢，亦都不重视技巧，崇尚自然写法。很多作家譬如海明威或者汤马斯曼，他们的写作有一定的秩序，写一段改一段，改完再写，但是亨利米勒一拿笔就江河直下，即使是垃圾亦都写下去，直至写得起劲， 心里面的话亦都走了出来，然后他才摒弃那些垃圾。 郭威的外国文学底子真是很有心得的。今日从事写作的朋友，究竟有多少能够从外国作品中取经学习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仲有二十分钟咧，就嚟到2021年嘅凌晨嘅零分，就系新年啦。OK， 好啊，今晚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黄宗显医生啦，咁咧同我一齐拍档，咁咧就我谂喺呢个咁困难嘅日子里边咧，阿 Willie 黄宗显医生咧会更加清楚啦，因为佢要照顾嘅人咧系更加多。同埋佢照顧人家嘅 case 咧，係更加係我哋一般人係未必知道。即係我哋雖然都會有我哋 share 唔同程度嘅一啲 depression 啊，或者係心情嘅憂鬱啊各方面啦。但我諗你面對緊嘅 patient 啊啲病人咧，係會佢哋嘅情況可能更加嚴峻嘅，會係。 係啊，即係各式各樣嘅，即係抑鬱啊、焦慮嗰啲，其實我哋成日講啦，咁大家都會預，即係都會預期，其實都唔少。咁但有啲咧，其實就都唔有啲係喺抑鬱同埋焦慮以外嘅一啲類別嘅情況咧，有啲都幾嚴重嘅，即係聽起嚟好似好有趣，但係其實嗰個患者咧都係好慘嘅。咁我遇過有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女士嚟嘅，咁佢自己本身都係中意整齊、中意乾淨，咁但係一個疫症咧就令到佢。嗰、那個原本有嘅潔癖咧，就變得更加嚴重。咁你可以話真係由年頭洗到年尾啦，即係年頭一月去到年尾，今天啦，咁不停咁都喺度洗啦。咁點解要洗呢？因為即係怕染病啊嘛。咁佢唔係淨係怕自己，其實都係怕屋企人帶啲病人到翻嚟屋企。咁但屋企人始終屋企人唔可以。唔俾佢翻屋企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就屋企人翻屋企嘅時候咧，其實就會令到好緊張啦。咁要屋企人喺門口嘅地方要去消毒啦，即係不停咁樣噴佢哋啦。咁另外咧，就要佢哋即係要換曬衫啊，要即刻要按佢定立嘅一啲防疫措施去做啦，即係要清洗曬成個人。咁呢啲都係令到即係屋企人係好覺得好辛苦啊。同埋屋企人就即系同佢有啲好多爭拗啦咁樣。咁另一樣嘢咧，其實都係一個困擾嚟嘅，就係即系佢咁怕污糟啦，咁佢都好怕會出街去超市或者去出面買餸嘅，好怕買嘢。咁但系佢都要買嘢嘅喎，咁佢點算咧？佢就會買一次過買好多嘢翻屋企。咁然後咧，佢咧就要依啲買咗翻去屋企嘅嘢要隔離 嗯， 系啊，即系唔系人隔离，系啲物件隔离。 系， 咁要即系将嗰啲买咗翻嚟嘅嘢就要隔离一段长嘅时间咁样。咁过咗一段时间啦，咁佢先至会攞嗰啲嘢出嚟去食啊、去用啊、去煮咁样咯。 系， 咁所以佢屋企咧就划分咗好多个区域咯。咁有啲区域咧就会 mark 晒啊，呢啲物件系几时开始隔离嘅。嗰啲物件係可能係已經隔離足夠時間啦，可以攞出嚟用啦咁樣。咁樣設立咗好多呢啲即係呢啲咁嘅規則俾自己啦，令到自己都即係比平時更加忙啊！即係原本係一個普通嘅家庭主婦，已經好忙噶啦。咁而家咧，因為呢個疫症咧，就無論佢要理啲人啦、理啲物件啦、 各種各類嘅事情咧，同埋人都好，人事物咧都要分區分類。 分區分類啊， 嗯， 係啊，咁佢好彩佢屋企都即係有翻咁上下大，咁如果屋企冇咁大嘅時候，可能真係令到一個人瘋狂喎，真係。咁所以其實呢啲事咧就令到佢覺得好辛苦咯。咁日日雖然話係家庭主婦嘅，咁屋企人要翻工，但係佢嘅睡眠時間係比屋企人更加少啦，因為佢日日要打理呢啲咧都。 即係打你到好筋疲力竭啦。咁我其實為著佢見到佢咁咧，都幾慘啦。咁跟住見到佢隻手咧，其實隻手都損曬嘅， 因為佢踩得佢死嘢踩得太犀利。 冇錯啊，冇錯。咁佢其實每次嚟到揾我嘅時候咧，佢會幫我嘅個診所個空氣消毒啦，佢會攞住一支清潔劑，不停咁樣周圍噴啦。咁自己亦都會著件即係雨褸啊咁樣去冚住曬自己嚟。咁同埋即係因為我嗰、那個即係診所都有個洗手間嘛，咁見到佢成日用嘅，咁成日用就係洗手咯。咁可能一個鐘頭嘅診症時間都要成日去洗手啊咁樣。咁我都見到佢啊都慘喎，其實。咁同埋就出街要戴手套啊，即係比一般人嘅防疫嘅嗰、那個即係個級別係更加高咯。 嗰個唔係淨係嗰個普通嘅意識啦，嗰、那個完全係佢提高警戒得好犀利，比一般人啊。 係啊，即係令到佢自己其實好不安啊。佢都係同我講話，如果一日疫情完咧，其實呢啲嘢咧係唔會好嘅。嗱，佢已經有個咁嘅諗法咯。咁其實即係呢個諗法咧，好似深深咁樣刻喺個腦海裏邊。如果佢一早有一個咁嘅前設，覺得啊一定要啲嘢要即係個疫情要舒緩或者要消失，佢先呢啲行為先會好咧。咁其實佢真係好難好，因為佢認定咧，如果佢一有疫情，一有呢啲新聞，一有感染數字，佢就係要做呢樣嘢啦。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對佢嚟講個心理壓力幾大？唔單止對佢嚟講，其實對身邊嘅人嚟講咧，個心理壓力仲大。即系见到佢咁样，哇！咁样长时间做咁多嘢，只手都差唔多洗到烂啊，咁样损晒啦。咁大家唔好以为即系洗得多手咧，就即系 一定系会干净， 一定系会干净嘅。即系反而有啲情况咧，有啲系洗到咧，连可能手嗰个保护嘅嗰阵，譬如油脂冇 咗， 冇埋 嘅保护佢吓个能力 吓。系啊，咁就好容易损啊、干啊，跟住其实更加容易有细菌感染， 亦都会引致到有湿疹添。 系啊，所以都系好，即系你可以想象个情况几严重。即系如果你话再洗多一年，我真系，即系我谂到时可能真系要睇埋皮肤科噶啦。其实系啊，就唔系睇精神科系。 但我有啲朋友调翻转咧，就系、是、都同皮肤有关系啦，就系、是、因为佢哋有湿疹啦，有时候比较严重啦，咁都好惊喺呢个时间咧系成日出嚟啊。因为出嚟嘅话咧，咁佢哋亦都要。即係佢哋一掂到有酒精嘅嘢咧，已經敏感啦，已經。咁咧，即係如果出嚟，如果佢哋唔清理好、唔清潔好嘅話，佢又唔夠膽出嚟。咁咧就即係兩頭唔到岸，佢寧願唔出嚟咯。咁即係我有啲朋友，即係我自己知道咧，係幾個月唔出街，幾個月冇出過街啦，已經。咁即係佢哋食嘅用嘅嘢咧，就靠屋企人幫佢啦，或者係靠朋友 deliver 俾佢放喺門口啊咁咯。即係佢都。即係佢哋就因為自己本身，即係佢哋唔係情緒，唔係精，即係情緒梗係有影響啦。唔係情緒，唔係精神嘅問題，而佢本身即係個因為即係香港而家濕疹嘅情況好犀利啦，其實好人都有呢個問題嘅。咁咧就即係驚自己更加嚴重咧，就完全係唔敢出嚟接觸緊。 係啊，即係頭先我講嗰、那個就真係一啲比較嚴重啲嘅強迫症啦。但我諗咧，其實講緊一種潔癖啊，到強迫症咧。其实中间都有唔同程度之分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真系去到一个病啦，即系好影响个日常生活啦，好影响身边嘅人啦。咁有啲人咧可能未去到嗰位嘅，不过都系洁癖噶啦，都系即系令到自己神经紧张噶，都会有咯。咁另一类咧，我即系依大半年或者一年咧，见到其实比较困扰嘅咧，就系一啲留学生嘅屋企人啦。咁留学生佢哋好多时去到。英國啊、美國啊，其他地方讀書咁樣，咁佢哋好多時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佢哋應唔應該翻嚟咧？或者應唔應該翻咗嚟，應唔應該再出發去第二度讀書咧？咁樣，咁好多時咧，佢哋就即係我諗啲家長最苦惱啊！佢哋 非常之苦惱啊！啲家長 係啊，即係佢哋唔知道即係究竟點樣為個小朋友係為個留學生係最好？好多時佢哋中學啊或者。大學，即使你話讀到大學咧，其實啲家長都會擔心嘅。咁長時間留喺香港，咁又擔心佢哋其實即係會冇咗一啲正常嘅社交啊。咁但係如果飛過去咧，其實佢哋又覺得自己控制唔到。 咦？有正常社交，你好擔心咪？ 係啊係啊，即係佢又會擔心，其實佢又會去到外地又控制唔到。 冇好，即係你唔好講去外國讀書啦，就好簡單嘅。因為我有兩個侄仔嘅 twins 嚟嘅，咁咧就今年係。 這個 K2， 咁 K1 嘅時候咧，咁到到農曆年之後就一路都冇翻學啦。咁去到八月尾嘅時候咁啊翻過學啦，翻過學咧，但系翻咗係其實翻咗兩個幾月咧，咁就又冇得翻啦。即係佢哋都好困擾啊，因為呢個時候佢吸收嘅即係海綿一樣啊，其實。好多同朋友仔嘅交往啊，老師教佢點樣做嘢，佢即係點樣做啊，所有嘅嘢都係呢個時間吸收嘅。突然之間你要喺屋企，雖然係都係玩啊，咁你父母都始終即係個即係冇一個 system 去即係教佢哋嘅，即係你又冇由呢個歲數揾個補習老師噶嘛。 係冇錯。 咁所以佢哋都即係我都覺得等佢哋煩惱咯，即係你點辦咧？咁即係。有冇有系統啲嘅嘢俾佢哋學得多啲、學得好啲咧？就算係唔使翻學，咁亦都即係佢哋係兩個人嘅 case 啊。但係全香港好多細路噶嘛，咁呢一波細路佢哋面對緊 K2 跟住下學期咧，你就已經差唔多要去諗小學嘅嘢啦。咁你咩都未讀過書，點去小學啊你？嚇、啊！即係而家你成批人、哦，你冇理由成批人從頭嚟過噶嘛？你唔可能係，亦都咁，所以。都好大好大嘅問題啦，即係我哋而家即係有時我都想同阿 Willie 今晚傾，我哋唔好咁絕望啦。本來我哋最希望係講啲有期望嘅嘢、positive 嘅嘢嘅，咁但係真正有邊啲方面嘅嘢咧，係可以令到我哋有期望，係比較正面睇呢個情況咧，係。 嗱，頭先咧，即係喺開始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我都講過一個即係名稱啦，叫習得性無助，一啲 learn helplessness。咁其實咧，點樣去將自己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面，一個無助感裏面咧走翻出嚟咧？其實咧有另一個概念嘅，呢個概念咧就叫習得性樂觀嚇 ，learn optimism，learn、learn optimism。咁 optimism 就係即係樂觀啦 ，optimistic 嘅意思啦。咁其實咧就係講緊咧，我哋要嘗試咧去。可能要改變一下自己嘅諗法啦，即係睇下會唔會即係從一個自己喺一個環境裏面學習到一個無助，變為喺個環境裏面你仍然覺得有一啲樂觀嘅元素裏面。咁有幾樣嘢咧，其實可以即係自己可以諗下，即係譬如而家最難搞嘅就係個疫情啦。咁大家要抱一個希望，就係、是、好似當年沙士咁樣，雖然而家個規模大好多啦嚇，嗰樣嘢係會過去嘅。虽然我哋唔知几时过去，但系有几个字就会过去的，即系大家如果谂住呢样嘢咧，即系我谂唔知个时间几多，但系始终有一日会过去。咁呢样嘢我都相信会嘅。咁抱住一个咁嘅期望咧，其实咧个人咧就个情绪上会好啲咯。咁另外咧就系、是、有时我哋喺一个环境里边咧，好绷紧，好多限制嘅时候咧，自己觉得好似被绑手绑脚。但系如果我哋换一个角度去谂咧，就系、是、啊，既然都系咁样啦，不如我哋就去尝试去接受一下而家嘅情况啦，暂时接受嘅情况啦。咁虽然而家好似冇乜得点样改变或者进步，但系如果我自己乐于接受嘅情况咧，这个接受都系一个主动性嘅接受嚟嘅，即系唔系话一啲好被动嘅嘢嚟嘅。同埋我哋有时咧绝望嘅时候咧，我哋要留意自己会唔会将啲嘢无限放大到好大咧。其实嗰件事可能冇咁差嘅。咁我哋要话俾自己听，其实啊，我哋好多嘢已经尽咗力啦。即系总之尽咗力就即系应该系无悔。同埋有时咧喺一啲困境里边咧，可能都会有啲我哋所谓嘅一啲突破口啊。即系嗰啲突破口咧，有时系可以令到自己对件事情去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咯。 嗯，好。嗱，我哋嘅時間咧嚟到咧，仲有唔到七分鐘，我到十二點啦。咁咧首先我要講咧係聽晚星期五晚咧嘅話題咧，廣東廣西咧就講前途，係由胡世傑同埋周志恩去講嘅。咁咧頭先十一點鐘嘅時候咧，我應該有個 announcement， 但係忘記咗。咁咧就係、是、歡迎收聽咧廣東廣西，每晚十一點起咧，中文台有聯播嘅特別安排，因為咧佢特別。疫情的情况之下特别的安排啦，所以同时欢迎呢是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咁因为呢个是特别的安排嚟嘅啫，咁咧就反正唔系净系今晚，即系每一晚都系，咁大家都虽然我迟咗少少讲，咁但希望大家都能听到我讲呢个信息。OK， 咁咧就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要播最后一首歌。咁喺呢度咧，我同阿 Willie 一齐要讲一声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希望大家即新一年就身體健康啦，同埋希望一啲唔開心絕望嘅事情快啲過去啦。 系啦，我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啦，即系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毙啦，即系就算个情况系点样差都好啦，我哋自己嘅心情一定要保持畅顺咯。好，咁最后呢首歌咧就有好多好多歌星去唱嘅，包括 Celine Dion 啦，咁咧就系佢哋系喺唔同嘅位置连埋一齐去唱一首歌，首歌都好正面嘅 ，Smile。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